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，第六章，鹰爪和茶叶，第十八集。 巴克比克驮着他绕围场飞了一圈，返回地面。这是哈利最害怕的。当那光滑的脖子低下去时，他拼命往后靠，觉得自己就要滑到巴克比克的嘴上去了。接着他听到砰的一声重响，巴克比克四肢动作不协调的脚落了地。哈利勉强稳住身子，让自己重新坐好。 干得漂亮，哈利！ 海格大声吼道。除了马尔福、克拉布和高尔，同学们都在欢呼喝彩。 好了，谁还想试试？ 在哈利成功的鼓励下，班上其他同学也都小心翼翼地翻进围场。海格把鹰头马身有一兽一只只地解下来。很快，在整个围场里，同学们都在紧张地鞠躬。纳威一次又一次地从他那头鹰头马身有一兽面前后退，因为他似乎不肯弯下膝盖。罗恩和赫敏选中了那头红棕色的，哈利在一旁观看。马尔福、克拉布和高尔选中了巴克比克，他已经向马尔福鞠了躬，马尔福正在拍他的嘴，摆出一副傲慢的派头。 这很容易嘛， 马尔福拖着长枪说，声音大的让哈利能够听见。 我早就知道肯定是这样，既然波特都能做到，我敢说你一点也不危险，是不是？ 他对鹰头马身有一兽说。 是不是？你这只丑陋的大野兽。 钢一般的利爪呼的一闪，马尔福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。巴克比克伸着脖子还要去咬马尔福，海格挣扎着给他重新套上了项圈。马尔福蜷着身子躺在草地上，鲜血染红了他的袍子。 我要死了， 马尔福嚷嚷着，全班同学都惊慌失措。 我要死了，看看我，他要了我的命啊。 你不会死的， 海格说，他的脸色变得非常苍白。 谁来帮帮我，把他从这里弄走。 赫敏跑过去打开大门，海格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马尔福抱了起来。他们走过时，哈利看见马尔福的胳膊上有一道很长很深的伤口，鲜血溅在草地上。海格抱着他冲上山坡，向城堡跑去。保护神奇动物课的同学们都吓傻了，慢慢地跟了过去。斯莱特林的学生都在大声埋怨海格， 应该马上把他开除。 潘西帕金森含着眼泪说， 这都怪马尔福自己。 迪安托马斯不客气地说。克拉布和高尔听了，气势汹汹地展示着他们的肌肉。大家踏上石阶，来到空无一人的门厅。 我去看看他怎么样了， 潘西说。大家看着他跑上大理石楼梯。斯莱特林们一边仍然嘀嘀咕咕说着海格的坏话，一边朝他们在地下室的公共休息室走去。哈利、罗恩和赫敏上楼来到格兰芬多塔楼。 你们说他会有事吗？ 赫敏不安地问。 当然没事儿，庞弗雷女士一眨眼功夫就能把伤治好， 哈利说。他以前受的伤比这严重的多，都被校医奇迹般的治愈了。 海格的第一节课就发生这种事情，真是太糟糕了，不是吗？ 罗恩显得很担忧。 马尔福肯定会趁机给他捣乱。 吃午饭的时候，他们是第一批赶到礼堂的，希望能够见到海格，但是海格不在。 他们不会开除他吧？ 赫敏担心地问，碰也不碰他面前的牛排腰子布丁。 最好不要， 罗恩说，他也没有心思吃东西。哈利注视着斯莱特林餐桌，包括克拉布和高尔在内的一大群人聚在那里窃窃私语。哈利知道他们肯定在编造马尔福受伤的经过。 唉，这开学第一天倒是过得挺有意思， 罗恩闷闷不乐地说。吃过饭后， 他们上楼来到拥挤的格兰芬多休息室，想完成麦格教授布置的家庭作业，可是三个人不时地停下来，向塔楼的窗外张望。 海格的窗口有灯光， 哈利突然说道。罗恩看了看手表， 如果我们加快速度，可以下去看看他，时间还挺早的。 这样行吗？ 赫敏慢慢地说。哈利看见他扫了自己一眼， 我是可以穿过场地的， 他直截了当地说。 小天狼星布莱克没法通过这里的摄魂怪，是不是？ 于是他们收拾好东西，出了肖像洞口，一直来到大门口。还好一路上没有碰到什么人，他们拿不准自己是不是可以出去。草地仍然湿漉漉的，在暮色中看上去几乎是黑色的。他们来到海格的小屋前，敲了敲门，一个声音粗吼道， 进来。 海格穿着衬衫坐在擦洗得很干净的木头桌子旁，他的猎狗牙牙把脑袋搁在他腿上。他们一眼就看出海格喝了不少酒，他面前放着一只水桶那么大的白蜡大酒杯，而且他似乎两眼模糊，好不容易才看清了他们。 这大概是破纪录了， 他认出是他们后瓮声瓮气地说， 以前大概从来没有哪个老师只教了一天的课。 你没有被开除吧，海格？ 赫敏吃惊地喘着气说， 暂时还没有。 海格可怜巴巴地说，又喝了一大口大酒杯里的东西。 但这只是时间问题，不是吗？马尔福 他怎么样了？ 他们都坐下来时，罗恩问道， 伤得不严重吧？ 庞弗雷女士尽力给他治了， 海格闷闷地说， 但他仍然说痛得要命，裹着绷带哼哼唧唧。 他是装的， 哈利立刻说道， 庞弗雷女士什么伤都能治好，去年她让我身上一半的骨头重新长了出来，马尔夫准是想拿这件事情大做文章。 不用说，校董们肯定也知道了， 海格难过地说， 他们认为我一开始架势摆得太大，应该把鹰头马身有异兽留到以后再说，先弄点弗洛伯毛虫什么的。我只想把第一节课上得精彩。这事儿都怪我， 都是马尔夫自己活该，海格。 赫敏诚恳地说， 我们都是证人， 哈利说， 你说过如果冒犯了鹰头马身有异兽他就会进攻，谁叫马尔夫自己不认真听讲，我们要把当时的情况告诉邓布利多。是啊，别担心，海格，我们都会支持你的， 罗恩说。泪水从海格那双乌黑小眼睛的鱼尾纹里流了出来，他一把抓住哈利和罗恩，紧紧地搂在怀里，差点把他们的骨头都挤断了。 海格，我看你已经喝得够多了， 赫敏认真地说。他把大酒杯从桌上拿起来，端到外面倒空了。 也许他是对的， 海格说着放开了哈利和罗恩，两人揉着肋骨踉踉跄跄地后退。海格费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步履蹒跚地跟着赫敏走到屋外，他们听见了很响的泼水声。 他在干什么？ 哈利不安地问。这时赫敏拿着空酒杯进来了， 把脑袋扎进了水桶里， 赫敏说着把酒杯收了起来。海格回来了，长长的头发和胡子都湿透了，他擦干眼睛里的水。 这下好多了， 他说，一边像狗一样抖动脑袋，把水溅到他们三个身上。 我说，你们来看我真是太好了，我实在是…… 海格突然停住了，呆呆地望着哈利，好像刚刚意识到他在这里。 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啊！ 他突然大吼一声，把他们吓得惊跳起来。 天黑后不能到处乱跑，哈利，还有你们两个，居然让他这样做！ 海哥大步走到哈利面前，揪住他的胳膊，把他拉到门口。 快！ 海哥气冲冲地说：“ 我把你们送回学校去，别再让我看见你们天黑后来这里看我，我不值得你们这么做。”